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东三环金广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到五方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以及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还记得新年伊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哇、哦，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昨天一算的话，哎呀，已经过去了19周，已经开始统计第20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了。这一年又过去一半了，快到一半了，时间好快呀、啊。好，继续陪伴你。2018年5月10号，五月都已经进入到真上旬了，快到5月中旬，时间过得如此之快。那么你呢？有没有陪伴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官方微信平台已经随时向你敞开怀抱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娜娜、小婷还有许健已经来报道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有没有发位置呢？有没有发红包呢？好了，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先来看看二群。一群里面大叔和草草，你们接着聊哈。好了，同辈是在商桥收听，小呆猪呢是在东方新天地，还有冰姐快翻我呀，王嘉伦微笑的炸弹染上空白，光明一片，卓小胖 Mr. 白，还有谁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是2018年5月10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关注一下车轮上的暴力美学。大脚卡车，而大脚卡车呢，在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的哈，并且呢，在美国很流行。美国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大车吗？什么大皮卡呀？哎，他们的这个还有一个暴力美学这个的典范哈，那就是大脚卡车。哎，这台大脚卡车呢，都是在原来的大梁底盘上加宽了悬挂，改变了齿比，加上8条避震器改装过来的。观众看大脚卡车的乐趣，其实就在于看大脚卡车的大轮胎碾压其他大铁块的那种感觉，哇，就好像我们吃这个 酥的饼干一样，咔咔咔咔咔咔，瞬间就成碎片。哇，天哪！好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十九周，已经第19周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Charlie XCX Boys。 19 张杰逆态度。 18名汪苏泷严小姐。 好学生的拒绝。 17名李荣浩自拍。 正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 16名陈慧琳爱降落。 爱降落在我心海，抱紧了你留下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Had a sinner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a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irl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ant them all. I want them all. And when they finally leave me, I'm all alone. But I'm looking down at my girls, are blowing my phone up. Them 20 questions, they're asking me where I'm at. Didn't hit them back. I'm 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26名，本周上升6位。其实觉得 Charlie CX 一直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又叛逆又狂放，当然也是个性十足的了。他的音乐备受关注，是不是？至少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榜上已经停留数周的这首作品。好了，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杰的逆态度。这首歌曲在编曲手法上融入更多的国际流行元素，将人声器乐和电子音更加巧妙的结合，整体曲风呢一改之前同名主题歌逆战的激扬和狂野，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健。上周第34名，本周第19位，张杰逆态度。 要站住我的逆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 敢颠覆这世俗，就算什么人物也、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突破平凡，突破框框，也许有我就不一样。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成长，你态度的自信光芒。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成长，你在一切自信光芒，敢于和天在较量。算什么人物、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 态度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大叔，你怎么从家族一群当中要传到二群当中了？你在一群当中这种明星效应还不够吗？继续感染二群。好了，二群当中呢还有韩真，空白格，还有零下520摄氏度，哎，是我们的新朋友，哎，昨天刚刚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好了，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非常简单，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一下，然后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官方微信平台地址知道吗？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宇宙。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眉毛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像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你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严小姐，严小姐，请你看看我的脸，多坚定，请坚信，不再让你受委屈。严小姐，严小姐，三好学生的拒绝，别给我好不好，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宇宙。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眉毛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想不让你难过。秋天春天或冬天，严小姐，严小姐，请你看看我的脸，多坚定，请坚信，不再让你受委屈。严小姐，严小姐，三好学生的拒绝，别 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了19位，来到第18位次。唱过大制作，搞过小情怀，汪苏泷显然也懂得回归纯粹初心，这些关键词应当如何被诠释吧。好啦，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第17位次的李荣浩的自拍。李荣浩的音乐呢，就是生活的调节剂了。他以自己的态度写出的歌曲，其实就是自我发掘的过程。自拍全曲充满着公路的氛围和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一路自由驰骋，坐在副驾上系好安全带之后，然后就自拍吧，一路的美景采集。李荣浩自拍。 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 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时间应当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下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梦想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应当不多。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 喜欢这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就在路上一边走然后一边拍，然后有新鲜的空气，然后还有美丽的景色，哇，真的很不错。第十七位李荣浩的自拍。好了，继续攀升第十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记忆当中的老歌，所谓情怀呢，就是有的时候听听熟悉的声音，沉浸在浮云当中，仿佛置身在回忆里，再跌入那回不去的旧时光当中，让人有一种醉醉的感觉。陈慧琳，爱降落。 请我放心等待，传说中的爱情存在，像风一样快，轻轻掠过天涯，

商品折扣全北京六店18周年庆，5月10日起，300大品牌1至6折基础上，1件再9折，2件再8-5折，3件再8折，全程比价，买贵就赔。下载商品折扣 APP， 马上抢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略有回落。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5月27号，在国图音乐厅将举办《童年异想天开》的亲子音乐会。当晚，青年歌唱家薛浩银、王庆爽将分别带着他们的孩子登台。在他们的带领下，台下的家长和孩子们将一同唱起《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等经典的儿童歌曲。组合《南拳妈妈》中的成员弹头昨天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确认周杰伦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将于5月15号正式上线，并称这是自己继瓦解、搁浅、风和退后之后再一次为周杰伦填词，还调侃自己女儿2018的奶粉钱就靠这首歌了。同样要发歌的还有歌手梁文音，暌违3年，他将于明天推出全新的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出道10年的他展开全新的音乐旅程，这次新专辑的制作团队颠覆并挑战了他多年的习惯，令他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感与真实故事。最后再来关注，创造101节目组针对目前网络上关于正片剪辑问题做了回复，表示由于正片时长有限，在内容刻画上以选取选手的成长及表现为主，整体嘉宾的部分剪辑量偏小，并且衷心感谢几位导师在节目中的辛苦付出，为选手的成长尽心尽力。针对目前网络上对导师的过激语言及不当评论，节目组将进行彻查，因此对节目嘉宾带来的影响和伤害深表抱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大郊亭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18里店北桥。西四环定慧寺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五名 ，Zedd John Bailey Beautiful Now。 第十四名，张韶涵 OK Boom。第十三名， 辛晓琪，当我身旁有你在。 有笑容的你，内心你和我有着一样深的爱。 第十二名，胡夏，青春遗言。 我为青春写下的遗言，回不去的从前。 第十一名，潘玮柏，向量发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see what you're wearing, there's nothing beneath it. Forgive me for staring, forgive me for breathing. We might not know why, we might not know how, but baby tonight we're beautiful now. 德国的 DJ Zedd 联手美国的 John Bailey 还有中国的 DJ 腾斌啊，共同带来的一首 Beautiful Now， 动感的旋律外加励志的歌词，为你开启 全新的一天，也为你带来开启一天的能量。即使身处黑暗的天空当中，也要奋力秀出最绚烂的光彩。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第15位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云，你是谁？官微当中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啊，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马小生同学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好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什么人类世界这么吵，太多的闲言闲语太无聊，在命运的圈套有苦有笑，突然疯狂失控谁也修不好，当个机器人没烦恼，我不怕被打倒，任务完成上会就好，心破了洞嘟嘟嘟 OK 绷嘟嘟，你有 OK 蹦表达的就是机器人的情感，而配合这样的感觉呢，也特别请来了香港的造型师，为他带来3套女机器人的这个造型服饰，创造未来感的张韶涵。OK 蹦上周第21名，本周上升至第14位。一直觉得张韶涵的声音本身就挺有电子的感觉的。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我身旁有你在，希望温暖和愉快，每一次我总是这样等待，想对你多做一点表白，把世界变成美丽怀抱，向我们敞开所有幸福的风景，一幕幕你让我看得明白，我从不隐瞒对你的依赖，一个人的孤单都烟消云散，我愿意承担， 总是这样等待，想对你多做一点表白，把世界变成美丽怀抱，向我们敞开所有幸福的风景，一幕幕你让我看得明白。有笑容的你，内心里和我有着一样深的爱，是唯一不敢替代，是永远分割不开。我牵挂的你，不忘记为我保留最真诚的爱，是唯一不敢替代，是永远分割不开。 听到了辛晓琪的歌声，当我身旁有你在，极尽煽情之势的一首歌曲，很耐听，也很煽情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忆我们曾经逝去的青春，啊，继续煽情哦。上周第二十四名，本周上升十二位，来到第十二位次。胡夏，《青春遗言》。 嘿，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身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永远，幸福至今未曾谋面。有些人总是一转身，也许不会再见。 这首歌也在默默地学习唱，这首歌胡夏的《青春遗言》。这首歌曲的节奏明快，来表达的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谱写那个时候的心声，唤醒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追忆。曾经的青春，曾经的过往，点点滴滴地记录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气息，为最美的青春留下最美的遗言。 到不了的明天。 青春遗言。好了，继续攀升，要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疾病，自信的保护期，没节制任性，你是谁能把谁赢？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谁能把谁天生非卖饼，前幕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谁能把谁赢？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每个人站在专属的橱柜里，摆脱了传统前卫的设计，让流行追随变头版的话题。我是我，你是你，谁都不能抄袭。生命决定基因，是先天的太极，命中注定是后天的。 唐玮柏潘帅限量发行，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至11位，源自于他的专辑007当中。好了，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会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唱响新北京的好歌吧。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当音乐不断记录着北京的阳光与朝气，生活在北京的何绍安先生给了我们一份感动。今年已经是89岁高龄的何先生，听到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坚持要把自己对北京的崇敬写下来。提起生活了70多年的北京城，何先生很是激动。 我热爱北京，我想通过我的歌歌颂北京啊。现在我的心情啊，都像30岁左右的。 参加歌唱北京让何先生再一次找回了年轻时的活力，而这次递交的原创作品《唱响新北京》歌词经过数十次修改完成，何先生坚持要从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来歌颂北京。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在北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希望。世界的焦点在北京，北京的希望也在世界。一首《北京祝福你》通过清新明快、朗朗上口的旋律与歌词，描绘每一张幸福笑脸，抒发这座城市的精神，如同正直、善良、感恩、美丽的北京人站在你面前，给你微笑，给你祝福。在这首歌曲中，除了亲切温暖，我们还能听到动感时尚，既体现古老文明，又能体现现代潮流。很多歌手排除万难来录制这首《北京祝福你》，就是为了把最美好的祝愿送到你我的耳边。 爱像地球一转来转去， 北京到世界多少里，伸手可及。 爱划过轨迹，经纬两极， 万里长城从东到西，烽火散去。 长城从东到西， 烽火散去，北京欢迎你，欢迎你，给世界无与伦比。 北京祝福你，祝福你，激励每一天传奇。 同一个话题，既然

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美国的纯人声乐团 PTX， 简称 PTX 的这首 Can't Sleep Love， 由四个男生和一名女生共同组成哈。作为一个千锤百炼的纯人声乐团，这乐团用完美的契合度很高的和声，足以媲美乐队伴奏的乐曲而闻名。其实以前就说过哈，世间最美的乐器是什么？你们说世间最美的乐器是什么？那就是人声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又收获了几位新朋友，爱谁谁、小梁，还有崔金如，还有梁发明，你还没有同意哈、啊？还有马小生同学，成功进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这几位朋友哈、啊，还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赶快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扫你一下，扫一扫啦，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为你介绍适合五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汽车音乐会汽车时尚资讯的古村落自驾之旅系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延寿寺。北京啊，不知道您知道吗？有两座延寿寺，一个呢是在京城繁华处，一个呢是在昌平的深山里，两个地方的境遇完全不一样哈。首先呢，在街景繁华处的延寿寺，因为住过一位当朝的天子哈，所以是一时名声大噪。 那么这位开创零售经书，对诗书画印茶无所不精的皇帝，也只能蜷缩在延寿寺冷清的角落里，仰天轻叹，家乡回望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呀。随着史朝大涨大退，这座寺院早已经荡然无存，仅仅留下了延寿街这样一个地名。而另外一座位于昌平北山山区的延寿寺，却在当地政府的关爱之下修葺一新，随缘而来的僧人在此住持，缕缕香火漂浮在山门内外。怎么走？地址是昌平区的延寿镇黑山寨村，可以沿着这个古村落去探访一下这个古迹哈，同时缅怀一下先人。不错，好啦，借古忧思的感觉哈。以上就是这个圈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哎，优雅的曲风，温暖的音乐，再配上陈坤充满磁性的声音，这样流畅的行板音乐，除了在聆听度上入耳轻盈，也会是每个人在恋爱时的最佳配乐咯。所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 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月傍晚，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Hey， 陶喆。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介绍汽车音乐会，报时报时，北京时间10:32，还有谁此时此刻正在聆听呢？欢迎你们来刷一下存在了，也让我自豪骄傲一下哈！哎呀，从九点一直陪我到现在，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朋友刚刚呢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说，哎呀，汽车音乐会选的歌真好听，我就喜欢听这些歌，是吗？每当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是骄傲爆棚，觉得是最大满足的时候，也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今天为赛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Adam 的这首 Trespassing， 非法入侵。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And that's when I could see that the ether that I tapped into could be reality. It was great, that's when I climbed that optimistic vine. Once I hit that mountain peak, I began to lose my mind. I don't need no sympathy, I won't cry and whine. Life's my light and liberty, and I shine when I wanna shine. Sign saying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We don't like when visitors come. No trespassing, that's what it said. At least that's what I could be. No trespassing, get my ass. Way to get a load of me. Hey. Oh. I ain't got BS in my bag. That's the one thing you can believe it. My heart is gold, my body is fast. Come on, baby, can't you see it? I don't need no GPS. Show me where to go, but I can't turn the truth and no pro and show you what it's told. I don't need no sympathy, I won't cry and whine. Life's my light and liberty, and I shine when I wanna shine. Make their faces cry, there's no turning back. Let's go! Well, I was walking for some time when I came across this sign saying,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摇，再没烦恼把我扳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一首慢慢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再不听一句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感到，现在只要一眼再看到，你什么都没有，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只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段享受，黑白渐行渐走，是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这些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这些歌声，我用音乐来赞起一切都就不同，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听，一直都觉得方大同的音乐做的还是挺那个思想挺超前的，编曲都是很西洋化的那种感觉。刚刚这个呢源自于他的专辑 GTW 西游记当中，也是凭借这张专辑方大同呢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大奖，获得很多奖项的一张专辑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转换情绪了，来听一听郭靖的拍档，轻快的曲风很适合郭靖啊。郭靖和制作团队也是切磋歌词很多次，表示对副歌的啦啦啦印象很深刻，最终呢交出了这份答卷，自己还算满意。你呢？来听听看吧，郭靖拍档。 按闹钟每天进行多少相同动作，梦不完梦在真实生活之中，谁 与工作该怎么分头。哦，原来就像爱情没有谁先谁后，没什么小心吵嘴会是爱的兆头。 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手指线经过这些时间，我们学会了谅解。再大声的雨点，摇晃着的笑脸，不够清楚的瞬间。回到我们初相见的那一年，就穿过时空中吻的相恋，怀念那多遥远，放那个终点。那世界善变，我还是会在你身边，你身边，读着你最期待的音乐。 我还敢在你的身边，我还敢在你的身边，我还敢在你的身边。 的描写，最温柔的留言，我们经历的纪念。守着你的窗前，握住你的狂野，幸福不再的喜悦。不管有没有约定好的明天，我你和他之间那些情节，活着就该感谢。当爱来那天，还跟在你身边。 来自韩庚的《还跟在你身边》，这首歌曲传达的是他的不舍和想念，不希望只是让别人支持着他，他也希望能够陪伴着他人一起前进，不管是家人、朋友、粉丝，或者是住在心里的那个他。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要休息了，广告之后再回来。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一场以走向世界的中国非遗为主题展览将闪亮登场。期间将通过28场互动展示、6大主题展览，以现代科技展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项，打造中国非遗国家级品牌。同时在活动期间将首次发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报告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启动致力于将偏远地区的非遗文化进行整合与产业提升等项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 Jennifer Lopez 的这首 Ain't Your Mama。 我不是你妈妈哈，是你朋友。感情久了是会持久留香呢，还是变了味道呢？ Jennifer Lopez 用帅气的口气唱出了他的感情观，对的爱情呢，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对方，哎，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哈，无条件的为你付出爱，然后不求任何回报的，不可以，然后你也不可以这样忽略我的存在，我对你的付出是要有回报的，可不是像妈妈那样无条件的去爱啊。就是一种帅气的口气唱出了自己的感情观了。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我没走的时候你是不能走的哈，就是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这首歌曲你太熟悉了，也是梅艳芳的招牌作品了，亲密爱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